去到人家，勤劳是阿福伯，你大叔与猪妈。 狮子山河有几多累和苦，谁人为了生计日出晚归家。 狮子山下有许多累和苦，人人未怨一句，干活于太阳下。 每朝早到日落，满唏嘘满欢乐，听手足更寒下，有新鲜有希望。狮子山下有许多过人家，勤劳是每一个幸福每一家。狮子山下有许多累和苦，人人未怨一句，干活于太阳下。勤劳是每一个创梦境与神话，勤劳是每一个创梦。